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有些天没有去围棋研究会，方天琴也在新婚头上，自然也顾不上去那里。这一天，陶阳子来到中原，一到变成了别人的笑料。棋手们说着新婚男女的笑话，陶阳子不由琢磨，那笑话里面真的有点经验之谈。有人过来拉陶阳子下一盘，说看看他的精力是不是都用到房里去了。陶阳子几天没摸棋，自然有幸，似乎好久没有感受到下棋的快乐了。这一盘棋下得尽兴，待下完，时间已到正午，陶阳子这才发现围看的人已经都散了，正三三两两的聚着在议论报刊上刊登的有关七七事变的消息。陶阳子赶着回家来，任秋不在楼下，看灶上锅碗都没有动静。陶阳子叫了两声，任秋从楼上下来。陶阳子说，日本人在卢沟桥开战了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他打他的仗。我去中原下了一盘棋。我知道，你当然去下棋了。陶阳子没话说了。有时，陶阳子看着任秋，觉得这就是个家了，这就是他的女人。任秋穿着衣服的时候，比他脱了衣服在自己身边更有妻子感。白天与任秋同吃同住，一家两口夫妻双双，夜晚贴近了，反倒只有一塌糊涂的欲望和难以融合的分割。然而现在这种距离感在白天也出现了。大热天里，任秋却冷冷的。陶阳子觉得去下了一盘棋，便有了罪恶感。因为下了这一盘棋，听说中日开战了。因为下了这一盘棋，似乎任秋也向他开战了。陶阳子去做饭。陶阳子不怎么会做饭，过去的单身生活都是胡乱对付的。他把饭菜端上桌，陪着小心叫任秋过来一同坐下了。陶阳子心里却还想着卢沟桥事变，中日终于开战了。一个国家强了，总要表现出来他的力量，以获得更多的利益。这一仗到底会打成什么样呢？任秋以为陶阳子还想着棋，更是气愤， 吃了两口觉得不好吃，丢下碗自去做了一碗面条，吃完上楼了。陶阳子跟着上楼，任秋却把房门关上了。陶阳子下楼来，正见有人找他，传口信让他去围棋研究会。穿着副官服的方天琴谈了有关与日本人打仗的事儿，听说瑞总早已去了前线战场。到了晚上，陶阳子才回来。任秋见他出去了，以为陶阳子生气发火，心里也有点七上八下的，下楼来做了晚饭。待陶阳子回来与任秋搭讪，任秋又只是不理。陶阳子于是向他解释，任秋也不听。到晚，两个人还是一张床上躺下了，任秋背身朝着陶阳子。陶阳子头一次没有去抱任秋，欲望一下子冷了。在这种状况下，陶阳子不知该怎么做，他没有经验，也不想任秋对他更加反感。两个人虽然躺在一起，却有了身体的距离。陶阳子又想到中日开战的事，这个世界似乎一下子变了，人生的一切总在变化中让人琢磨不透。陶阳子久久没有睡着，迷迷糊糊地看着南窗外，月光下的槐树枝叶影影绰绰地摇曳着。陶阳子满心以为结婚是人生大快之事，现在觉得结婚不是这么回事，家庭也不是这么回事，一切都不是这么回事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方天琴对围棋研究会做了新安排，让棋士们陪达官贵胄下棋。他的理由是，围棋研究会本来就由这些人物的资金赞助而建立，他们出资养了骑士，骑士陪他们下下棋，还不是应该的吗？陶阳子去围棋研究会陪过两次棋，本以为是临时的活动，那些人物哪来那么多时间？谁知来的人不断，人物越大，悬的心也越大。本不是来下棋，借着场地来探信息，借着棋来麻醉自己，少不了也谈战争，一片悲观言论。与这些有头面的人物下棋，陶阳子感到纯粹是一种折磨。有时对方走了一步棋就停下，和旁边的人聊起天来，又不能催他，到对方想起来再下时，都不知道刚才是下在哪儿了。陶阳子这才感到，当初与瑞总下棋时所有的难处，放在这里根本不算什么了，因为瑞总毕竟还算是个棋人，他下棋时是全心全意在棋上的。到第三次陪棋，陶阳子便无法忍受了，他觉得这根本不是在下棋，而是在一步步的凌迟棋。他也参与了对棋的凌迟，在对棋的凌迟中，他的棋感也被凌迟。过去下棋时所有的快感都成了痛苦。这天陶阳子陪棋的是一个大胖子，总和身边的人交谈着，战争以来 油价可以抬到多高？他说的兴奋，棋子随手摆，发现陶阳子点下去，对他的棋有威胁，于是什么话都不对陶阳子说，就把陶阳子下的白棋拿开来，又把刚才下的黑棋放到白棋的位置上。就这么连着悔改了几次，陶阳子一下子立起身，朝在门口抱胸站着的方天琴走去。陶阳子说，我要走了。 去哪里啊？ 回家。 哎，就是新婚也用不着时时陪老婆吧，你的棋还没有下完呢。 这不是下棋，我不想这么陪下去，宁可不要这个棋士。方天琴看着陶阳子，这才收起了带笑般的神情。他眯着眼盯着陶阳子， 这不算下棋，你以为什么算下棋？你这个人就是太把棋当棋了。你坐在那儿摆摆子，不比你原来在戏院里端茶盘拿扫帚挣钱来得好吗？ 陶阳子觉得与方天琴实在没什么好说的，执意告辞出了门。他感觉满心轻松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回到家来，陶阳子才想到无法向任丘交代。他做了瑞宗府的骑士，才有能力成家。成了家，他却不是瑞宗府骑士了，任丘会是什么感觉呢？再说，女人在家经营生活，没有钱的来路，怎么办？总不至于还让他做绣品养家吧。陶阳子本想瞒任丘些日子，但面对任丘，他还是脱口说出了此事。任丘听了似乎无动于衷，使陶阳子大感意外。陶阳子觉得自己很没用，这么快就让妻子失望与气恼，他太把棋当棋了，他以后也只有多去中原，靠着在那里下棋获得收入。同样是下棋，中原下棋的人毕竟是在下棋吧。在这当口，棋还有什么意义？陶阳子突然觉得棋盘很小很小，装不了一个家，更无法与一个大社会比。说棋如人生，其实棋只是棋，小得很。他一直只是在做一点小事，有着一点小嗜好。战争的传说像无限黑色的阴影，一团一团地逼进来，人们开始购买各种物品，物价一下子翻了几倍。又传日本军队从陆地从沿海侵入中国，中国军队到处在撤退，城市的歌舞厅里依然夜夜笙歌，仿佛是享受着最后的醉生梦死。陶阳子更多的心思还缠绕在他的新家中，战争仿佛是报纸上的事，既实在又遥远。这天陶阳子从中原回家，见任丘在房里一边流泪一边收拾着包袱。任丘看到陶阳子便说，阿爹要走了。 陶阳子一时没有弄明白，听任秋细说才知道任守一要去昆城。任守一前几年做游脚僧，常在昆城的庙里落脚静修，在那里待过不短的时间。陶阳子看着任秋的眼泪一串串下落，觉得女人就是不同，让人怜惜。任守一常年在外东奔西跑，每一次任秋都是这样流泪伤心的吗？在楼下房间里的任守一独自盘腿坐着，见了陶阳子说：“ 我要回去了，你和秋子也可以考虑到昆城去，东北之父早有先兆，眼下便会有东南之清，战祸是心之大乱，这段时间我无法静下心来，满眼都是乱象。按说我已入空门，应把尘世之事搁到一边，但还是无法抑制外心之乱，只有先回那偏静地方去。其实也知道水未动帆未动，只是心动，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样，却还是想回去。 陶阳子心想，这里有与任秋新婚的家，有中原的棋友，有南城的熟人，一时要走还真是不舍。再说南城毕竟是都城，都城战争失守，恐怕就要亡国了吧。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，那么还有什么地方是不乱的呢？ 爹爹，你再多待些日子吧，任秋还不习惯新婚生活，他念着你，只有你来的时候他才那么快活。 唉，我是一准要走的了，她如今是你的妻子，应与你祸福相依，三世因果，人生各有命，又有什么不能舍的呢？说完摇摇头，又闭了眼，不再说什么。 陶阳子只有转身去帮任秋在厨房忙活，给岳父做一餐素食。南城地理环境是北面临江，三面环山，夏季与秋初常有的偏南风被绵延的丘陵遮挡着，刚入秋天气依然闷热。任守一吃完了饭便背着包袱出门了，他穿那件任秋在婚礼前为他赶做的僧衣飘然而行。陶阳子和任秋一直送他到城北的江边码头，任守一朝陶阳子点点头，一眼看着满目泪光的任秋。童年的任秋脸现着小妇人的模样，现在的任秋已做妇人打扮，却显着了女孩子单纯的神情。看了一会儿，任守一摇了摇头就要离去。 阿爹，你不想对女儿说点什么吗？ 任守一将手放到任秋的头上，摩顶而道： 人生苦短，惜福惜安，